天是大考公，十个题答下来的，不能说就能答了就了呢，要有一个总结。我们是那个禅堂叫道海堂，又叫选徒道堂。这个选徒道堂什么时候选呢？啊，我说进来就选吗？进来就选呢？就像一个国家选举总统一样，也要具备条件，你不够这个资格当总统，你也不能够参加竞选。广门寺这个禅堂作为选徒道堂，是的，从理论上讲人人都能够成佛，这从事实上讲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禅堂成为选佛道场，今年我们有100多人，有200人在这打气，人人都成佛嘛，那当然是更好的。其后未然，那我们到现在今天呢，就是要真正的选佛了。选佛道场选佛的时间，就在这个时间，就是十个期大圆满了。我们常说的这个禅堂就是一个大学校，我们把它提高了讲，这个学校就是最高学府，上这个学校毕了业了，毕了业就成佛了，所以它叫做选佛道场。上来我们说啊，要有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禅堂里面的选佛的条件很简单，在学校里面念书，念这么书就考这么书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什么人教你，什么人就要考你。我教你的东西，学没学会啊？懂不懂啊？啊，那不是要考吗？不是考的时候，这学校里像还有分数啊，及格啦，不及格啦，啊，100分啊，还是80分啊？在禅堂里面打气，这么多的人。水平也是有高低的，能不能够毕这个业考及格，这个呢就要考了。平常用功，平常不用功，今天考什么？考就是考你们平常用功用到什么程度。禅堂的考功的要求就是我们念什么书我们就考什么书，禅堂的用什么功我们就考什么功。啊，禅堂的用什么功考什么功啊？啊，你这个大圆 眼睛翻翻也不用功啊。现在考公的时间就是要把你功夫平常的功夫全部挤到这个时间来，你进了考场，你说我这个学校要的要考试了，进了考场呢卷子发下来的啊，你还在胡思乱想，思想不集中，这个功怎么考的呢？长度上成就大家在参场里呢参加打气用功，目的就在今天这个时候，这棋不能白打啊。如果这个棋是白打，我们自己想想看，首先对不起自己，那你对不起的人就多了。既然讲陈塘用什么功就考什么功，用的是面浮是水照顾话头，就是用的这个功啊。你经常用功，用了花十个期下来的，不能说没有进步，不能说没有悟处，但是你功夫用到什么程度不考不晓得呢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考这个功，还要跟大家要说明白啊。我们刚才说的，学校里呀，老师教学生，哎，他教你什么东西，老师就考你什么，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啊，参堂也不例外。今天考的，今天。这禅堂里想考这个功啊，从我本人来讲，也跟大家要有一个交代，我今年呢最欠缺的就是我本人啊，作为堂子上的活上，就是负责人，理所当然的就是禅堂的主席，所以今天禅堂我进堂的时间就很少了，谁看看大家是不是用功的，全靠禅堂的扳手师傅，就走到我这啊，作为常住师傅还有维若师傅陪伴着大家啊，一天到晚二十箱跑向坐向出入往返，一心用功办道，就是时间少了，我这个功呢还没用上去呢啊，那不能说十个习不能开悟啊。有小解期，有大解，有单解期，有双解期，唯蒙双解期都问话，都请开始。今天十个期，我就没有安排一个时间啊，要求师傅们到我这问问话，仅仅开始。对师傅们的用功的进程用到什么样子，我可以说是全不晓得。但是你们用功的是什么样子，你不说我怎么晓得呢？嗯，所 谓今天的考公，父母本身来讲好像是很不得体啊，但是常用的公式用不能不这样去做。禅禅令禅令不是水，禅禅目的就是讲悟道啊，可开悟啊。这禅禅令啊，考公考公就是考开悟的，功夫用不用到这种开悟的时间，要靠你考了。用功用在平常，考功呢就考在比如说今天这个时间，就每一个人站在这个地方啊，都要把这个平常的功夫提下来。记得足足的，那我才能考啊！我不然我考什么东西呢？我不能考你的妄想啊！啊，你站在那胡思乱想，我考你什么东西啊？考功考功，就是考平常的用功。如果说平常十个期用功，啊，功夫呢？是用的蛮好的，但是呢还没有成熟。就在今天考公的这个时间啊，这个考公爷爷讲，人开悟爷爷讲的因缘时节啊，考公有一个标准，比方说你要是用功的，是开了悟的，我呢是不是用功的，是我这个考公的这个人呢、你也平常也不用功啊，你到了考公的，我倒是开了悟的，我说的往里听啊，你也不懂，那没关系啊，啊，禅堂的高考公有个标准，这是广门寺历代老和尚给我们立下来的这个规矩，我们共同遵守啊，不怕我这个考公的人，你不用功，你我跟你说的也不懂，不怕啊。开了悟了，我要是考你的时间，两败相反打下来，那就问你了，念佛的是谁？你要是真正开了悟了，不假思索的，你就有开口出了，不要想啊，这个想是不行啊，少一亭子白云万里，那个开悟哪里想的来着？啊，想是妄想啊， 那妄想哪是开悟的呢？那开悟是现象成什么呀？不假思索的。所以古人说少一心性是少畏，就少畏畏是念头上少畏，有点的啊进行思索想想，这就错了。凡是考公，两块相反打下来，问你念佛的是谁？啊，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啊。我平常功夫用的怎么样？啊，我今天考公了，我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？你真正是要是开了悟了，我一问你，你就回答，回答那什么人做证明啊？不跟人做证明不行啊？听你嘴说，哪个相信呢？所以防止历年中了一下有这么一个考公的规矩啊，也有的时候呢，在禅房里面，在考公的时间出一些偏差。啊，这后来历代的祖师给我们立了个规矩，这考公考公考你，人家问你念佛是谁，你能够不能够回答？啊，要是能够回答，他能做证据呢，要天摇地动。这一点，凡是在禅堂里呢，我们在进行考公的，啊。都要格外要注意，无论考到哪个人身上啊，我们这个禅堂里面有四众弟子，出家二众，在家二众，都在禅堂里向十方同聚会，各个学佛为啊，此时选佛场，心奉祭地归，心要空了，那你就可以祭地归啊。我们站在这个地方考公，每个人自己看看我们自己这个心空没有空吧。啊，心空没空啊？如果你心里想它有一念在，你这个心是没有空的，那你也不能够记地。啊，我要考到你的时候，你肯定你这个念佛是回答不了的。你要想试着想回答，哎，你问到我了，我就要回答，回答出来要是天不摇地不动怎么办？天摇地动，这对于在禅堂里面打气开了悟的人，这是一个试金石，看看你是不是真开悟了。真开悟了，我一问你，你一答，天摇地动，天地都给你做证明，那你这个开悟就是真的。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个样子，那对不起了。每年都打气，每年都考公，每年的考公的这一个很短很短的这一个时刻，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提高。我们不能够这个像走过场一样，这个规矩嘛，就是历年的规矩，走得过去就罢了。 说你进入禅堂一点好处都没有，那岂不是辜负自己又辜负了常住吗？可是无论如何，今天到了考功的时间，十个心已经打满了，功是不能不考的。无论考功也好，安州师傅考功也好，同样一个标准，问到你念佛的是道一句，你能到就到了，不能到你可不能够冒冒失失的随便开口，随便开口你这个骨头架子给你吃掉。怎么好随便呢？讲一个终点，站一个终点。今天谈到考功，要是考不出来，我们这个题不能白答，不能白答就必须要考出来啊。不能考过了，那安州师傅考啊。那我事先要打一个招呼呢，我这个考功恐怕带有盲目性的啊，我自己也很惭愧啊啊。如果说在学校里面你是我的老师，你考我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你考我吗？你考我吗？你也不考我，那你也不一天到晚陪着我们坐香，怎么考呢？所以这禅堂里边用功的师傅们我是不甚了解的，但是今天要考也不能不考啊。要考功了，就要希望大家呢，你把你的功夫提得足足的啊。你要是心里想他有一念，那我考虑不是我考虑的功夫，不是考虑的妄想的。考了哪一个？你能够答就答，不能够答，顶多吃两块香饭，也不过如此而已了。你要是随便妄答一句，那你就自己负责任了。我这一直在转呢，转呢，我现在看着，看看哪个功夫用得好，啊， 不然的话我这功夫不是白跑的吗？首堂师傅也好，二堂师傅也好，各位居士们也好，都在备考公职类。要不是说我在山上的哪去用功啊，我是可以，这个功可是好考的。我这外边像做事情，我这个功怎么考呢？那不一定。那漏祖大师他也没入过禅堂啊，他也没打过七啊，这不都开悟了吗？我的日船大一句，我考到他，他心里又想的，哎，我倒是想到，恐怕告诉了你呀，你还不知道啊。哪个人的？你看看，用功用功，就像我们啊，我们这个大寮里像烧饭一样，这个烧饭呢，差一把火都不行的，这差一把火，这个饭就不熟，可是那嘎上饭不好吃。在这一个十个西达下来，最关键的时刻，什么选佛道场，就在这个时候选佛的，人人都有竞选的资格，都有竞选的愿望。 有所提高。说起来非常遗憾呐、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广德寺这个禅堂里，像东天大师和鸡，如果一点收获也没有，就太可惜了。啊，到什么地方去发道心呢？啊，到什么地方去入无半道啊？我想来想去，今天这个考公主要的责任不是在于我，主要的责任放在禅堂的扳手师傅啊，我们首座和尚啊，各位茶座师傅啊，他们各位把心牵到我们别的师傅们用功的。所以古人讲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，这个意思呢，这有一个人他有个宝剑，这个宝剑你不识货的不晓得这是个宝剑，他会作诗你一窍不通，他这个诗就不说的话你听了啊。今天考公也带有这个意味，既然如此，说今天这个考公的主要责任呢，请首座和尚在这里吧，首座和尚啊，还有各位班的时候继续考啊，考不出来今天就不解题，就站在这个地方啊，一直站下去。 恭喜大卫今天后战四位是高位决策大军策卷开始脱保等等等等，第二是常作里面有既完肯定的挪回去，什么挪回去啊，就后来脱保以后在这个时候也要这些，否则的话就是先规矩，那么就是要明强中带出去参考一些，向高位考，本来是不够资格，考试参考的规矩不能违背，那么我举如此，我来考个看啊，嗯。而且好，他说我先考你，好好，再见。 群魔，这是苦恼。那么具体如是坏事群下面的岗位通要是最可好吧。 为牛才是不好，可是为牛是为牛才是不好。 场地没有陪大家呢，把这个气打，只打了四个气。所以既然是任务，那我就考考看。老三师傅年年都看他用功的，应该说功夫用的是不错的。大一句应该也要考的，看来我是不大合资格，很惭愧。这后面的班副师傅陪着大家十个级打下来的，相信 情况，你最用功，相信能考出来的。师父得考的，二堂师父也很多用功的菩萨也要考的，你不考他，人说你看不起二堂师父啊，他有佛性，他也能够开悟呢，所以二堂师父也要考。我是哪个念的？接着考， 很惭愧，自己的内功不认，在考试的功夫自己的本钱把修文啊不给练习，看来他是要告别的朋友时候再考吧。大唐师傅辛苦了，起来。 跟大家说一件事儿， 以后，这个大解析的时间问题，本来第十个期昨天，这第十个期的第七天，昨天就圆满了。无论这个十个期当中有越大有越小，第十个期的第七天就是最后大圆满解析的时间。今后呢，把这个时间给大家说定下来。所以有人说呢，是二十五解析，有人说是二十六解析，可能是二十六，也可能是二十五。但是有一个规定，就是第十个期的第七天，这一天就是大解析的时间。不然的话，你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双解析，解过期以后他又来个解析，这是不合乎情理的。就今天就发了，要按照今天的时间难排，是昨天就要解析了。用功的人是最怕解析的，真正用功的人哪里有一个奇期解析呢？从这个奇期解析来讲，要是从教理上来说，这叫做受者相，是住相之法。真正用功的人是没昼没夜的啊。在家人上去说啊，善终无立日，寒尽不知年。像我们现在在禅堂里打气用功，你说他不用功吧，他坐在这个地方，他把眼睛闭起来，像个像个道人一样。那真正用功不用功呢，他一天到晚就搬指头算账了，说今天第一期呢，今天第二个期呢，第几天了。但是作为常住举行这么一堂佛事，这叫做事法流布，不能没有一个规矩。所以他就啊，有的时候打四个七，打八个七，打十个七，每一个七都有七天，有单解期，还有双解期，有小考功，有中考功，还有大考功。这个禅堂的整个的这个设施，一直到今天，广寺这个禅堂还有很多的地方不够完整。那这个冬天打气的时候跑起子，这个规矩我们一直没有立下来。今后要回复的，要有条件的回复的。建立一个产期也是来之不易的，这也是一个殊胜的因缘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建立一个产期的。你看看我们建立一个打一个禅期又忙了多少人呢、里里外外的，那诸佛菩萨都是这么忙，护法、韦陀、 护法贴栏里里外外的啊，长处上的各指格式，禅堂的扳手师傅、围坐师傅啊，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，成就我们用功办道的。十个棋打下来了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总结，就是我在这十个棋当中我有哪些进步，有哪些收获，不能够就是走过场一样空过去的。但是我们也相信每一个人也一定会有自己的收获，会有自己的进步。要是按照常住的要求，这个要求并不算高啊，就是这个不算太高的这个要求，也还有很多的人不能够适应。不能适应要分两点，第一点就是从用功这一方面来说，我们禅堂里这么多的人呀，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啊，都是共同在这个地方共修的。所谓的共修，用一句话来概括呢，就是同参念佛是水的。同参念佛是水啊，不是说一天参一句啊，两天参两句啊，啊，要一天到晚的，没有间断的用这个功夫，这才合乎打七的要求。你开悟不开悟就是回事儿，先问你功用没用。那么这个要求高不高呢？不高啊，我不要求你都开悟，我只要求你个个都在用功啊，都在这条路上行，这个要求不高吧。不然长路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，花了这么多的精力，忙了这么多的人，所谓合适呢？不能说我们就是召集这么多人来，大家好好坐坐，那是很不够的啊。这是讲用功这一点，长路上一贯提有这一个要求，要求大家名副其实的这刚自个打气。这个打气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打困呐、啊，也不是打湿啊，啊，就是精进不间断的用功。啊，你能不能开悟，那个是看个人的能力。这一点提的要求高不高呢？不高。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问问自己，是不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？这是从心地上来讲啊。第二点呢，是从外表上来讲啊，你这个用功啊，是在你心理上用的啊。朝香、坐香、出入往返，你用不用啊？人家还有所不知。但是从形象上看，也不是像咱们寺常住者所要求的那样，大家都能做到。首先，来参加打气的，必须要身心放下，要万缘放下。人是来的啊，进入了禅堂，那个心呢没带着来， 这个看起来还是大有人在的。要求每一个人想到法门寺来参加禅期活动的，必须要有始有终。